5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编写我哋自己嘅宪法，将全民制憲呢个理念付诸实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个运动已经系势不可挡，最后嘅胜利必然系属于我哋香港人。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咦，阿妹你睇紧咩啊？ 睇紧建国研习班咯。 但系你唔系四眼乜乜乜嘅 fans 嚟嘅咩？ 睇完四眼哥哥咪睇埋泰伯阿近咯。 但系你上个月冇俾建国研习班嘅月费 喎。 你今个月咧就俾埋堂主、台阳同埋天琪。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而家俾而家俾。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三节，今天的主题就是哥贝克力石阵与阿特兰蒂斯。在12000年的时候，即是在距今12000年或者之前的时候，究竟个地球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不讲人，因为人我们不是太清楚做的什么事啦。个气候是怎样呢？原来当其时地球就进入了一个年代，就即是很得意的名字，叫新仙女木时期。英文叫 Young Dryas。Dryas 我都不懂读，我估计是这么读法。咁其实而家可以去嗰个电脑嘅图像嗰度。呢个图像话俾我哋听乜嘢嘢呢？原来大概喺而家我哋发掘呢个地方佢起秒嘅时间呢，地球出现咗一个气温突然急降嘅情况。咁呢个急降呢就係咁跌法㗎。即係跌就成几 下。跳楼式咁。 跳楼係断崖式。 断崖式。 断崖式急降。咁呢个就差唔多，即系呢个地方佢开始我哋反即系考古确定嘅时间嘅地方嚟嘅。咁点解呢个地方即系呢个时期嘅名叫做称之为呢、這个即系新仙女木嘅时期咧？咁仙女木咧其实就系呢个字嚟嘅啫，即系呢个而家我喺上面 high 嚟咗呢个 dryas 呢个字嚟嘅啫。咁 younger 咧就代表咗除了有新仙女木之外有舊仙女木的時代。為什麼叫仙女木時代呢？大家在這裡旁邊就會看到這張照片。原來呢這個仙女木 的出現呢就代表了地球氣溫急降的情況。即是它出現了的地方呢就代表那個地方呢的溫度很低。 即突然之間的那個氣溫異變。 佢唔係一定講異變，而係話佢嗰個地方咧出現咗嘅時候咧，就代表個地方凍咗。咁你話異變咧，就應該係考古上發現咗呢個地方突然間多咗好多呢啲花喺度。我翻翻嚟呢個正常嘅畫面啦。 即係仙女木就係用花嘅名， 用花嘅名嚟嘅，又應該 dryas。咁由此咧，透過呢啲仙女木花嘅一啲遺跡咧，我哋就可以正如一个树轮咁样，我哋推断到咧就喺嗰个时间咧，地球出现咗一个突然间温度改变嘅情况。 系，突然一种叫好似出现一个冰河时期嘅现象。 系啊，嗱呢个冰河时期咧，其实就唔系简单好似而家我哋讲紧嗰个冰河时期咁样嘅。因为冰河时期咧，其实喺地球维持咗好耐时间嘅。有啲人甚至讲咧，如果唔系呢个温室效应咧，而家我哋仲喺个冰河时期入边嘅尾声嘅。 系啊， 即系嗰个影响未完嘅。但系咧，即系大概喺万多年之前咧，即系距离呢、這个即系仙女木之前嘅时间嗰段时间咧，事实上个地球嘅温度咧喺冰河期呢、這个即系高峰之后咧，系慢慢上升紧。即系慢慢上升到一个比较，即係適宜人嘅活動嘅時間， 嘅温度係會好翻啲咁樣。 就突然間就呢、這個急降，咁急降就形成咗咩咧？形成咗就喺呢個北美嗰度咧，就出現大規大即係、就是、範圍嘅一個冰嘅所謂一啲覆蓋面啊。 係 嚇，咁呢個覆蓋面咧，其實係有可能咧係移動嘅。而家移動起上嚟咧就，唔讲嘅时候啦， 明白， 即系可以我嚟拍再烂片噶啦， 有得噶， 咁喺呢個新鮮蕾木嘅時間維持咗大概呢、這個即係千零即係以千計年嘅時間之外，點咧？又突然間升翻。 嗯哼，係。 咁呢個升翻呢、這個即係由鮮蕾木嘅問題。以就突然間升翻咧，呢本書咧就花咗成幾個章節咧，就係講呢件事嘅。係，而佢發生嘅地方咧，即係講話呢啲即係温度突變啊，同埋即係應該會講一好嚴重嘅天災事件咧，就唔實際上原來唔係喺土耳其，喺北美，即係加拿大嗰度，特別係加拿大同埋呢個美國嘅接壤嗰個地方度。咁呢件事究竟係咩咧？咁樣？咁呢件事咧，到而家咧就冇一個好肯定嘅答案嘅。不過咧，呢件事上面呢個咁嘅猜測咧，又唔係呢個作者老作嘅。的而且我查過啦，係真係正統嘅科學家係咁講法。 有係呢、這個呢、這個 你知係咩事啊？ 係我都可以補充嘅，因為咧呢一種現象咧，其實不斷咧，好似一個叫頻率性啦、周期性咧，係一直出現啦，去到你話叫我哋所謂近期咧，就喺明朝嗰陣時候咧、都曾經亦都出現過一次， 曾經出現一個小冰河期噶嘛。 係啦，係咁，而且咧呢、這個小冰河期咧嗰度咧，就我哋都有樣我點解會研究嗰樣嘢咧，就係、是、原來咧即係當有呢啲嘢出現嘅時候咧，就好多啲樹木咧喺嗰度咧就冷卻咗啊！咁而嗰啲冷卻咗嘅樹木，喺即係中國嘅北邊咧，就有好多咧。而嗰啲咧就啲西方人咧，就係專揾嗰種木材咧嚟做樂器啊，小提琴啊，或者大提琴咧。嗰啲木咧係因為咧佢呢種叫急凍裏面咧，佢就出現咗一種咧即係好硬一種硬度咧。而嗰個咧就我哋而家話最靚嘅小提琴嘅嗰個材料。就是那個時期咧，揾嗰種木咧嚟去製造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即係好多當你會有明白咧呢種咁嘅即係氣候嘅現象出現嘅時候咧，原來就影響我哋成個世界咧好多，無論係建造業啊，或者好多商業啊裡面咧，都原來係有啲關聯嘅。係， 咁我哋講緊頭先嗰個即係話突然間急降之後，跟住發生咩情咧？跟住急升， 係 彈上去。嗱，咁你知道大禍噶啦， 係。 冻咁急冻咧，即系好多人系搵到嘢食。 系 跟住急升系代表咩咧？洪水大泛滥。 嗯， 咁呢个点嚟咧？呢个而家有啲人估呢、這个作者就不断引用呢样嘢。 嗯， 当其时有个卫星撞落地球度。 嗯， 撞嘅地方喺北美。 嗯， 哦，咁其中一个即系呢个咁嘅撞击咧，佢构成咗咩咧？嗱，大家唔好误会，嗰、那个就唔好同以前讲嘅即系。恐龙因为咁绝灭，因为嗰个已经系好讲紧几千万年， 好耐噶啦， 好耐，即 系 成日要强调一样嘢，人同恐龙咧从来未相遇过嘅，即 系 除非你相信一啲即系另类嘅历史啦。咁但系呢个咧，其实呢个陨石撞落地球，呢个唔系好耐嘅事嚟嘅，呢个系万多年前嘅事嚟嘅、就啱啱就应该喺呢个新鲜女木时期嘅末段。咁有啲人就怀疑，即系呢个急跌跟住急升呢个咧，前者我哋唔知个原因，后者但系我哋估计咧，其实就系一个陨石或者一个外来嘅物体，佢撞到地球嘅半空，即系喺半地大气入边咧，就碎咗啲碎片，其中主要嘅部分咧就落咗落北美度。咁跟住你谂下嗰、那个即系 scenario 就严重过而家喺加拿大嗰个火烛。 哦，咁啊严重好多，嗰、那个系一个天。呢个天体灾难， 天劫嚟噶，呢个天劫嚟噶， 系咪 Gendon 讲嗰啲嘢嚟嘅？ 系啊，咁嗰个具体嘅影响咧，有啲人就解释咗喺北美度咧出现咗好奇怪嘅历史嘅问题。就咧喺北美咧，其实喺呢个而家嘅美国或者加拿大度咧，原本有一个文化叫 Clovis。咁呢个 Clovis 喺边度揾得出嚟咧？就原来嗰啲矛嗰啲。 啊， 嗰、那個 即係做嗰啲矛嘅嗰啲咩？ 矛嘅嗰啲最尖嗰個，我唔記得咩啦。 嚇、 啊，即係嗰個刺啊。 嗯，係。 嗰、那個金屬或者揾石做嘅咧。係。而家係揾到好多係嗰個年代嘅。 嗯。 但係唔知點解呢班人咧，呢、這個 Clovis 咧，呢、這個即係英文嘅串法咧，就係 Clovis 啦。 嗯。 就係咧，佢哋係一個喺北美曾經好多。即係好留下好多文化遺跡嘅一個咁嘅 印第 文化咧，印第文化咧，突然間唔見咗。 嗯， 個時間就夾正頭先我哋講嗰度。咁、 嗯、 於是乎咧，你而家就可以即係想象下一個咁嘅 scenario 啦，就係當呢一個地球即係進入呢個新仙女木嘅時間咧，佢突然間急降，咁嗰度已經整死好多人噶啦。 係 啊，因為啲人唔適應。但最大禍嗰樣係咩咧？就當佢啲雪咧係 溶解。 即是變成一個很大型的覆蓋之後呢它突然間急升急返升那個咁嘅溫度的時候呢是因為那個水狀 即時融化呢 就 變成個水災呢災難。 大災難。其中一個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水災。而這個水災呢事實上是超越了在北美的。但最重災區就是北美。好啦咁你就跟住去問啦。咦，成件事同我哋讲緊嘅呢一个咁嘅遺跡同埋嗰个咁嘅亞特蘭蒂斯有咩关系呢？咁原来你去到依家呢就成个古仔冚啱快晒时间。 嗯， 即係柏拉图喺入面讲緊嗰个即係一万年之前嗰个文化你搵到啦。跟住话佢亞特蘭蒂斯出现一个大灾难。咁佢嘅解释就因为啲人唔好冇咁呢个我哋可以 另一个讲法呢 即係唔要。我哋就用 一个气候 嘅大变化将佢呢班人全部即係呢个文化将佢 催滅咗。 咁去到呢度就係嗰个亞特蘭蒂斯嘅一啲基本嘅即系 灭族嘅灾难， 存在嘅条件系叫符合咗啦。咁、当然唔系话一定有嘅，而系话无论你话你可以唔同意佢系一个好高科技嘅文明，唔好似讲个帕劳咁威。但系我哋可以有一个条件可以猜测，就系当其时事实上出现咗一个相当之成熟嘅文明，但系俾个天灾搞乱咗佢。 咁啊，而且就將好多佢嗰啲遺跡咧，就好似你頭先話齋咧，佢可能唔係全部清走曬、好似服葬咁樣咧，埋咗喺個地底嗰度。 係啊，咁喺個基礎上面咧，咁跟住我哋就將呢啲，譬如啊喺中美洲或者喺聖經入邊講嘅呢啲咁嘅嘢咧，就將佢傳起嚟啦。咁啊，美索不達米亞，即係譬如而家伊拉克嘅地方，好傳咗，即係好多時講一樣嘢，就係話有七個賢人。就教識人是做什麼的。咁呢位作者呢就根據呢樣嘢就推測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呢七個賢人呢係代表咗當其時呢個超文明被 滅絕嘅時候 之後 嘅遺後 後餘生嘅人 生還者 佢哋就唔會局限喺其中一個世即係佢哋原本嘅地方度、就四周圍呢走出去所有地方，將佢哋嘅知識咧散播出去。咁於是乎咧，你就會去到睇到咧，就譬如喺蘇美爾或者喺埃及或者喺中美洲，甚至中國啦，會出現咗突然間啲人咁叻，佢識做呢啲嘢咁嘅， 係啦 嘅改變。 咁啊，都亦都串到埋啦，即係嗰陣時嘅十字學會裡面有講咧。就是那個雪山圖書館的裡面的那個長老、他在那個時期他說那個長老呢即他今來去說呢他應該就是當時即是我們100年前的時候呢就已經是9000多歲了、即是呢這個可能就是那種叫做亞特蘭蒂斯遺留下來的那些生還者是那七賢人裡面的其中一個、因為呢就到目前來講即是那些我們即研究那些飛碟學的時候都說呢就說 有三個長老是即近期只是剛剛呢即離開的、這三個長老呢裡面呢即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其實都是配合了這些這樣的傳聞即亞特蘭提斯的這些生還者呢裡面呢就而將他那個叫做他們留下來的那個叫遠古的文化或者即現在這個新的文明是有用的咁佢咧就留翻低落嚟嘅，即係嗰班人嚟嘅，嗰班導師嚟嘅，咁樣就一直咧，即係嚟講咧，即係到目前嚟講咧，都係留有三個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喺雪山圖書館嗰個嚟嘅。 係啊，咁即係呢一個咁嘅解釋，即係咁嘅講法咧，其實你可以套用咧，譬如睇呢個中美洲嗰啲所謂個飛蛇啊， 即是瑪雅的那個圖騰， 那個飛蛇的意思就是當時有一個人呢，就或者一班人呢，就是白種人來的，就走下去教這班人，即是土著呢，要學啲咩嘢，要識啲咩嘢。咁用呢一個講法就係話，哦，其實呢個就係喺呢個即係當其時新仙女木呢個時期，被燒、被天災遷滅嘅呢個文化，佢哋喺劫後之後走出去去教化其他人嘅一個方法嚟嘅，就是、一個遺跡嚟嘅。 即是将他那个呢，即是已经灭，即是已经是灭亡了的文化，但他里面即是还有一些东西呢，是对现在可能是一个叫世界的重建，是有帮助的，那他留下这些这的重建的技术出来呢，真係咧，即係想將個世界咧再重新啟動。 係啊，咁其中一個即係必要的條件係咩？就係、是、呢個文明咧，如果喺一個大洪水，即係一個冰塊冰嘅大規模溶解嘅時候咧，佢必須掌握一個遠航嘅能力。 嗯哼，係啊，係啊。 但係問題而家我哋揾唔到， 係揾唔到佢哋嗰啲遠古嘅船， 遠古嘅船係但係你可以咁駁法。好可能呢啲遺跡或者呢啲證據就喺水底，因為水浸啊。咁原本嗰啲住喺，因為嗰個冰河期嗰陣時候，其實啲水位下降噶嘛。 嗯，係， 係嘛？呢個你諗得好清楚啦。即係換言之，而家譬如我哋講緊印尼嗰地方，唔係咁多島嘅菲律賓，係淨係可以行過去嘅。 嗯，係。 咁但係浸咗之後，就呢啲即係原本喺陸地嘅地方，其實就已經喺水底度。 同埋佢又最關鍵咧，就點解啲船嘅呢啲咁嘅比較上難係留低落嚟咧？因為佢好多時船係用木，或者係佢哋用嗰時用一啲嘅蘆葦啊嗰類咁樣啦，即係通常大船都係用木做咁樣啦。咁因為呢啲木咧，佢嘅裡面咧，你好容易咧就即係都 腐爛啊！ 腐爛。 咁但係呢個有少少反高潮咯，因為你如果係要相信有古代超文明嘅話，嗰啲船一定係唔會爛噶嘛。 唔係佢最重要咧，因為咧佢嗰啲船咧就係可唔可以浮喺水面咧？咁你呢個木材裡面嚟講咧，就係最緊要，因為有個傳聞咧就話喺亞特蘭提斯嗰時。時期咧，就佢哋嘅文明都已經用咗好多嗰啲叫晶體嘅礦物，嚇、即係譬如石頭啊，或者嗰啲叫水晶咧，咁佢哋都有用好多嗰啲咧，即係將佢咧發掘嘅嗰種，即係用啲材料咧，就做咗好多好多一啲科技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始終咧，你會睇到咧。地球咧，即系譬如最好嘅物料啊，當時啊，即系用嚟航海用咧，都係用木嚟嘅，嚇、咁所以咧有依個情況出現啦。咁而咧佢或者佢未必咁刻意咧，就諗住咧，我依架船咧要留低咧，就十幾萬年之後咧，就 俾你千祈唔好講，突然間又蒲頭出嚟，咁你有咩？ 就俾人哋即系俾人知道咧，就證明有我哋嘅存在，因為佢可能佢未必咧咁需要咧有依個目的嘅，係、而佢係最重要就係、是。他是要应付他当时在一个叫灾难之后的时候呢，他要做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他不是就是说他会担心后世人就不认为他们会存在、他们或者没想到这件事、 但是、即对于阿仁大师，即当然我们今晚讲了很多、即合乎什么条件，但我们都要补充，就是说你现在去尝试证明这件事很困难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找不到证据、因为第一个你怀疑在一万年之前啲人冇足够嘅文明呢样嘢，而家慢慢系可以被质疑嘅。 系 质疑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哋已经揾到一啲相应嘅年代嘅遗迹， 系 吓证明 呢啲古物 系古物，当其时啲人系识咁做。不过同part 入边所讲紧嗰种超文明系远远不及噶，即系呢个系必须要强调嘅。第二样嘢就 系、 是、如果有嘅话，佢哋喺边度咧啲遗迹？ 嗯哼， 啊，咁你而家揾唔到嘛？ 系即系一啲好片面啊，好零碎嘅一啲，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间接嘅证据啦，间接嘅证据 未曾成为一个叫一个嘅确实嘅肯定。 如果系直接证据，就唔系神秘之嘢做噶啦，我就系， 亦系即系服装问题嚟，突然石头爆翻出嚟。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存疑喺一个吹差嘅阶段咧，咁你只可以反驳就话，而家冇证据唔等于将来揾唔到，就正如。在九十年代之前，所有人都说、那个人类的文明的进化是由一个、狩猎和、采集的年代慢慢进入农家的年代。 嗯嗯、 这样告诉你 不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找到证据是证明可以不是这样的， 嗯， 那你都有同样的条件，你就可以说，哦，现在我们找不到不代表将来我们找不到， 嗯， 是吧， 即是呢他可能呢我們將整個歷史呢都要預計呢好像拍電影那樣，你有一個叫歷史，那個叫正史， 嗯， 原來跟著呢你要拍的那個叫前傳， 嗯， 即是可能是這樣來去，你這樣才能夠將一個我們的地球的歷史呢裡面那裡呢，嗯，去找回一個呢即是，還有很多可能性那裡， 之所以可以有这个容许这个猜测的空间，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史前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很多不能用现代的科学的进展的科学理解。举个例子，譬如说在这个金字塔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即是之前有任何的尝试或者难题。 即是他们的科技怎样来， 是啦， 即是他们的建造的科技。 起到出来。跟住后来起的是完全翻不到去那个这样水平， 嗯， 这个就在那个英国石阵度是最明显的， 是 越早期的起得是越精致， 嗯， 科技越高层次， 是因为呢，即当 你会看到我们譬如现在见到的那个，即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地球，在之前呢找到的那些遗迹呢，就是建立了我们现在所有的那些历史呢，即由那个古埃及開始呢，就嗰個都係我哋列入嗰個叫第十三文明期嘅嗰時間呢，咁好多時呢都係講呢嗰個呢係叫係傳說嘅亞特蘭提斯或者冇大陸嘅之後嘅發展嘅文明嘢，而且係第四期添嘅，即係咁樣去講法呢。咁但係呢個十三嘅文明期呢，就對於我哋嚟講呢都係是开始叫编写我们的叫找到证据，然后呢就建立出来的一个叫做是整个那个文明发展史的其中一部分。 嗯， 咁就呢个部分呢里面呢嗰度呢，即係我哋所谓呢，即係有好可能好多已经变成咗好稳固嘅我哋嘅一个叫地球嘅历史学嚟嘅。不过呢就而家好似呢个90年嘅发生发掘到嘅呢一个遗迹呢，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咁你就要再重新再編定 新，即係套用翻就係我開始講嘅話，呢個發現咧改變了一切， 嗯， 改變咗我哋喺考古、喺歷史、喺史前史入上邊嘅習以為常嘅一啲傳統嘅諗法。 係， 咁如果你用呢個諗法嘅時候咧，你可以有一個乜嘢嘅重新嘅推斷咧？ 嗯， 就是今日的蘇美爾文明，我們認識的人類所謂最早的文明呢，事實上創始的地方不在那裡， 嗯， 記住這個不需要你相信亞特蘭蒂斯的， 嗯， 你現在去面對這個即土耳其的遺跡， 嗯， 如果你肯定它是一個實物，即是一個真正存在 的歷史的話，你可以有這樣推斷， 嗯， 就蘇美爾文明其實是源自這裡， 是即是佢个意思就亦都可以讲嘅话，这个如果系地球人做出嚟嘅一个遗迹咧，但佢一定有个老师喺度，因为有班老师咧系将一啲叫佢之前唔识嘅嗰文明咧，系啊咁样套入佢嗰时嘅变成咗我哋嘅文明发展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种发展啊，一种学习嚟嘅。 咁如果即係你再比较係想象力丰富少少嘅，咁你就跟住话啦，其实呢一个即係土耳其嘅地方，佢嚟自边度呢，即係讲嚟讲去嗰度一个更加早嘅文明，呢个更加早嘅文明呢，佢嗰，那个发展嘅时间就啱啱配合咗呢个新仙女木即係时期嘅之前或者係前后，咁， 嗯， 经历咗一次大嘅灾难呢，咁，跟住就将呢一个文化呢散布于全球嘅不同角落， 咁，呢个仙女木时代， 新仙女木时代， 新仙女木嘅时代呢，即係呢个呢就最关键呢，就係，就摧毁咗一堆文化嘅可能，就係最大呢，就係有好多遗迹呢都冇咗， 嗯， 但係呢佢哋有一班遗民呢都仲留咗喺度， 你用遗民呢个就最貼切啦， 系咁而呢班遺民咧，就係，是，響一個叫再新嘅嗰啲即係進化出嚟嘅嗰啲人種咧，裡面咧佢灌輸咗一啲即係唔屬於嗰啲人種嘅一種嗰種叫技術， 嗯， 係教咗俾佢哋，即係 找了一批學生，然後就將這個 文明呢就 reboot 再發展 reboot 這個真的最好了。用這個解釋呢，咁同我哋之前講嘅，譬如呢個 ISIS 啊，或者呢啲所謂而家呢個秘密會社嘅儀式有咩關係呢？ 啊，呢個關鍵啊，係。 咁我哋之前咪講過咧，即係譬如信呢啲 ISIS 啊，或者 Osiris 呢啲， 係 佢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儀式嘅重塑就咩咧？就是、死亡與重生。 嗯， 咁我哋之前咧就以個人嘅命運去理解呢、這個。死亡与重生，具体啲讲就系话，哦呢、這个仪式其实就话咧，啊你死嗰阵时候你唔使惊，咁跟住你会重生嘅。但系如果你今次用呢个土耳其呢、這、一个哥布利克石阵，再加埋阿达人帝斯呢个咧，咁你可以对呢一个仪式有重生嘅理解。 嗯、 就系而家唔系讲紧一个人嘅重生，系讲紧一个文明嘅死亡、甚至一个超文明嘅死亡同埋重生。 即是令到这个文明是没有灭绝，不是人种的灭绝，是文化 的没有灭绝。 是啊，那你听到这里就是不是很多东西都突然间叮一声明了呢？ 是啊，这个你如果你咁样嗰时就套入咗好多我哋咧，即系一直留仍然留底落嚟咧，好零碎嘅一啲叫神话故事啊，或者等等好多传闻咧，里面咧你揾到一条线咧。隱密的路線呢就將它串連翻出來呢、就然後那些神話呢就不是叫老作的、可能它裡面有很多啲 message 留低咗喺度，你一個整理呢你就可以將呢、這、一個呢、這個裡面嘅傳聞呢裡面呢就找到一個即係原來我哋嘅文化有一個接軌嘅線索、好似停顿咗，然后就再重新， 唔知停顿系死咗， 死咗。 跟住、 如果你系 ISIS 嗰咧，就切开咗14块添啊！佢老公 嗱，你可唔可以用呢、這、一个即系咁嘅神话去比喻嗰、那个即系阿达帝斯嘅文明嗰个灭绝啊？ 可以噶，即系咧，佢可能佢嗰个文明当佢散咗之后咧，但系咧佢有14个人，或者14个佢哋嘅遗留落嚟嘅14个部族嘅遗民，而佢去咗唔同嘅地方，然后就将嗰个咧再落地生根，再揾翻出嚟、你可以用咁样嚟去理解嘅，可唔可以咧？ 唔 该，台长你咧， 唔知，因为冇人咁讲过，呢、這个我就突然间问你几台咁讲嘅，可能将来咧就摆咗喺历史书入边嘅。 佢明，因为咧，其实最吸引咧，就因为你一讲呢个题目嗰时候咧，因为我就其实你只不过咧好略咧，即系了解到咧佢呢一个古迹咧，就佢最吸引咧就系佢里面嘅嗰啲图腾啊。因为佢嗰啲图腾咧里面咧就有好多咧都系一种叫而家我哋都可以分辨得到嘅一种动物嘅。即係好多種唔同嘅動物族群嘅嗰啲形態嚟嘅，咁啊，所以令到我咧即係好有興趣咧，就話呢一個古蹟佢係咪記錄咗我哋而家地球上咧係可以咧，即係再好似羅亞經歷洪水之後嗰陣咧，有邊啲動物可以留翻到落嚟？ 咁你諗下係咪入邊黑嗰啲就係嗰啲動物嚟咧？ 會唔會就嗰啲嚟嘅咧？ 咁話咧都多數唔係噶啦。 係 咁點解唔係咧？我一直翻嚟講啦。咁講到呢度咧，其實有一樣好重要嘅嘢要提大家，即係雖然唔係好時間講，唔夠時間講啦。就係我哋不斷去提咧，呢個發生嘅地方其實就喺懷疑係阿伯拉罕 住嘅嗰地方， 住嘅地方嚟嘅。 係。 咁換言之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聖經入邊嘅記載咧，或者呢個哈蘭啦嚇，Harran 啦，呢班人咧就 阿蘭人係咪？ 哈蘭嚇，就同呢個地即係而家揾到呢個考古遺跡係有啲關係嘅。咁呢班人係即係點解我哋要提咧？就因為喺伊斯蘭嘅記載入邊咧，呢班人係觀星。 嗯哼， 係而係接近咗呢、這個，即係而家我哋即係講緊呢個土耳其呢個地方。 係。 咁呢個構成咧，就係點解有啲人可以懷疑，就係即係入邊嗰個石刻係同星座有關咧？而事實上，呢個成件即係入邊係刻嘅內容咧，係成件事嘅焦點嚟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一定要留翻第四節啦，因為成件事嘅焦點我哋未講嘛，就係、是、呢個石刻入邊有啲咩嘢好嘛？ 係 咁，第四節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